第37集，恶魔之魂。在这个世界上，能令阿克蒙德心烦意乱的事情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再大的困难都能被他冷静的头脑轻松化解。无论是暗夜精灵、魔法还是龙类，都无法对他再造成干扰。然而现在他却难以再保持从容了。阿克蒙德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些巨龙会如此声势浩大地赶来这里。从前他一直认为龙族会懒得理会世间俗事，甚至冷漠到了无法察觉末日将至的地步。当然偶尔会有少数异类多管闲事，但他早已想出了应对的办法，迷雾中埋伏了无数末日守卫，随时准备出击。可这群巨龙居然出乎他的意料，全都杀过来了。阿克蒙德迅速镇定下来，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萨格拉斯绝不允许失败。阿克蒙德将意识延伸出去，与所有艾瑞达人和恐惧魔王建立精神连结，命令他们用魔法全力抵挡杀来的巨龙军团。阿克蒙德自信燃烧军团的这些法术精锐绝对能解决掉这帮好事之徒，继续回过头来指挥督战。恐惧魔王和艾瑞达术士们会合力消灭那些飞龙，毕竟龙族只是属于这个世界上的物种，他们的力量也要受到自然律法的限制，哪里比得上燃烧军团神通广大。是的，不管是龙族还是别的什么，都休想阻止他赢得辉煌的胜利。泰兰德的姐妹们退到了一片丘陵地带，那里只有几棵歪歪扭扭的枯橡树。恶魔突然大举攻出，把所有暗夜精灵打得晕头转向，无论姐妹会的成员们怎么努力，也无法帮助他们在如此重大的打击面前稳住士气。泰兰德现在只好徒步与敌人交战，他的夜刃豹为主人挡了好几箭，早已壮烈牺牲。泰兰德杀死了那些恶魔，帮他的坐骑报了仇，他此时正在赶去帮助另一位同样在那场战斗中身负重伤的姐妹。泰兰德将那浑身是血的女祭司扶到树边坐下，希望敌人不会看见他。从高处向下望去，战事越发惨烈。泰兰德无论朝哪个方向眺望，他只能看见身上燃着火苗的怪物把他的族人打得步步后退，暗夜精灵纷纷倒地，遭受着无情的屠杀。 月神艾留恩啊，您就不能再帮帮您的子民吗？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整个世界都要毁灭了。 但月神似乎已经尽了全力，暗夜精灵一方仍然不断有人倒下。泰兰德俯下身子，至少能帮那位姐妹一把，尽管他也不确定这样的帮助到底能有多大用处。就在这时，泰兰德忽然感觉到有人正在看着自己，于是停止治疗，回过头去，确信看见了一个人影。可是当他凑近细看时，眼前却只有几棵枯树。他刚想回头继续帮姐妹疗伤，注意力又被别的东西吸引了过去。泰兰德抬头看着天空，心里的沮丧被希望取代。天上飞满了来自各大军团的巨龙。 赞美艾罗恩！ 他立即振作起来，全力救治身边的伙伴。月神再次回应了他的祈祷，居然派出了连燃烧军团都无力对抗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巨龙们遵照奈萨里奥的命令，依照不同颜色排出阵型，以尽量平衡各军团的天赋与优势。阿莱克斯塔萨、伊瑟拉、马里口斯和时光守护者的配偶则跟随在奈萨里奥身边。要是奈萨里奥对阿莱克斯塔萨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他的目光游移不定，像是在寻找什么人。然而疯狂的奈萨里奥甚至没有发现阿莱克斯塔萨最年轻的配偶考雷斯特拉兹不见了。下方的大地上，那些渺小的身影渐渐注意到了如彩云压境的龙族大军。奈萨里奥狭窄的龙头上笑意尽显， 露出尖锐的利齿。 观众们已经准备好了，向我们的敌人展示巨龙之魂的时刻到了。 瞬间，那个小小的圆盘变得分外耀眼。除了奈萨里奥之外，巨龙们纷纷别过头去。奈萨里奥早已痴迷的神魂颠倒，感觉不到双目灼热的刺痛感。巨龙之魂开始出击，一道至纯的金光从高空照下，光芒比烈日、星辰甚至银月还要纯粹。只见他横扫恶魔大军，燃烧军团的爪牙一经照射便蒸发成了水汽。恶魔们尖声怒嚎，抱头鼠窜，从未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如此狼狈，即便是面对暗夜精灵时也不例外。这些怪物原先不知恐惧为何物，直到这一刻才明白。暗夜精灵战士们全都呆若木鸡似的愣在原地，不知情的人一定会把他们看成一座座石像，就连最傲慢的贵族们也惊讶地把嘴张得老大。与之相比，他们所掌握的永恒之井的力量真是显得可笑之极。在暗夜精灵的大军中，只有罗宁频频摇头，嘴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道： 不不不。 远处，伊利丹满脸艳羡地看着这场史诗般的大毁灭，意识到自己所学到的一切本领在这些巨龙面前都渺小得如同尘埃。战场的另一侧，阿克蒙德愁眉紧锁地看着他这支原本锐不可挡的大军突然就像不禁风的稻草似的被刮得东倒西歪。他已经能感觉到萨克拉斯的不满，知道主人不会怪罪马诺洛斯和上层精灵，只会把怒火一股脑地发泄到他身上。燃烧军团予以还击，可惜收效甚微。艾瑞达术士和恐惧魔王用黑暗魔法对准了那圆盘和他创造的巨龙们。他们的法术本该让巨龙之魂融化，把奈萨里奥剥皮去骨，他们对所有龙类都发起了反击，迫切想要了结这场战事。 是时候了，各就各位。 一众巨龙立即建立起精神和力量连接，由于每条巨龙早先都已经献出了自己的精华，这时不费什么力气就能给巨龙之魂输送更多能量。奈萨里奥嘲讽地大喊一声，将圆盘中的能量倾泻到燃烧军团的施法者身上，大批艾瑞大人化成粉末，短促的哀鸣声撕心裂肺，恐惧魔王们被一道道闪电击穿，只剩下骸骨从高空落下。在其他地方，艾瑞达术士们的法术在圆盘的作用下反弹到自己身上，以五花八门的凄惨方式死去。最后，就连实力最强的敌人也落荒而逃，恶魔们全都不是这股力量的对手，哪怕是对萨格拉斯的惧意也阻止不了这场溃败。而当邪能卫兵、末日守卫等爪牙看清同伴们是如何惨死在巨龙的力量下之时，他们心中最后的一丝勇气也瞬间消散了。阿克蒙德发现手下再也没有兵将可用，没人理会他的号令，即使他使出了杀一儆百的办法也无法奏效。拉文凯斯领主跨坐在夜刃豹之上，指着溃逃的恶魔残军高声怒吼： 此事不公更待何时？为了卡里姆多和艾萨拉陛下！ 战士们齐声响应，大军乘胜向前，这场仗终于要打赢了。只有罗宁迟疑不决，只有他知道真相。然而，他怎么能否认所有人亲眼见到的事实？巨龙们的创造物显然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他绝望地环视周围，寻找着那个像他一样看清威胁的人，或许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些建议。可是附近却看不到克拉苏斯的身影。奈萨里奥发出一声胜利者的咆哮，看着那些恶魔渣子亡命奔逃，他已经向所有人证明了巨龙之魂的力量，还有他无人能及的地位。这时，一个他早就预料到会背叛他的同类，竟敢在这辉煌的时刻前来打扰他。 奈萨里奥，恶魔已经被击溃了。 巨龙之魂已经完成了他光荣的使命，现在是时候解散阵型，从各个方向乘胜追击了。 不行，不行！从现在开始，一切都由我说了算，是我，而不是你，阿莱克斯塔萨。 我的好朋友，阿莱克斯塔萨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只是为了扩大战果，能让…… 安静！ 巨龙之魂亮光一闪，所有巨龙全都僵住了，翅膀悬停在半空中，但他们也没有从空中跌落，而是被巨龙之魂中的强大力量定在了原处。只有眼睛表明飞龙们仍有意识，除了在场的那些黑龙之外，全都不敢相信他们最强大的盟友之一居然会做出这样的背叛之事。 谁都休想跟我对着干，我将行使我的权力，实现我的命运，这片土地乃至四方疆域都要臣服于我的力量，我要将这个世界重塑成它应有的样子，我要让万物看清楚，谁生谁死都由我说了算。 奈萨里奥用可怕的眼神扫过战场，却没有望向燃烧军团，他将巨龙之魂高高举起，看着那些追赶敌人的暗夜精灵，巨龙之魂的力量打在了暗夜精灵反抗军的身上。